我们现在开始展开尤瓦尔赫拉利的这个21世纪的21堂课。它的第一部分题目叫做技术的挑战，它的第一章叫幻灭，也就是它的第一个问题。它一共21个问题嘛，第一个问题幻灭。那么熟悉尤瓦尔赫拉利的人呢，都知道他在《人类简史》里面，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观。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呢，是建立在很多我们共同承认的一些虚构的故事上。比如说，这个部落、族群啊，乃至我们的这个群体、国家啊，忠诚、勇敢、无私、荣誉等等啊，包括甚至是现代的公司、货币。都是我们虚构的，但是共同承认的一些概念。他认为，在近代呢，我们人类实际上面临了3个不同的故事，一个是法西斯主义，一个是共产主义，一个是自由主义。通过二战呢，我们把法西斯主义就让它出局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人现在基本上除了极右翼的一些新纳粹以外，没有人再相信法西斯主义了。那么在冷战结束之后呢，共产主义也基本上是被边缘化了啊，有的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帜，但他实际上也并没有去实践共产主义的那一套这个大同世界的理想。那么看上去呢，就是自由主义的这个故事，是一统天下了，获得绝大多数人类的承认。现在哪怕是独裁政府，他也要打一个名号，说我是民主国家。哪怕是北朝鲜这样的国家，它的国家的名字全称都叫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。可见这个民主 （liberal） 这个概念。是深入人心，哪怕是独裁者，他都一定要，起码是表面上要，这个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。民主这个概念呢，它实际上是讲呢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顺从自己的内心，不应该受到压迫，言论是自由的，我们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。我们经济上的权利也是平等的啊，民主呢替代了独裁啊，自由的市场呢替代了市场的经济上的管制。在自由主义的这个故事下，我们也承认这个世界并不完美，也还有压迫，还有独裁，还有君王，对吧？但是呢。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，它依然是有很多问题，比如说贫穷啊、暴力啊、压迫呀、不平等啊，都有很多这样的问题。但是它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，就是说，你只要往着自由那个方向走，给所有的人民更多的自由，让那些个人呐、你个人的意见呐、理念呐、物质上的货物啊，能够自由的流通。能够按照人们自己的意愿去流通，那么这个情况就会变得越来越好。那么我们就可能去缔造一个永久的和平和永久的繁荣。自由主义认为，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共同体越早的接受这些自由民主的概念，它就越可能走向和平和繁荣。那些不愿意接受这些概念的呢，就可能会付出代价。他认为只要给予时间，那么即使像北朝鲜啊、伊拉克啊、萨尔瓦多呀这些独裁的国家，它最终可能都会走向像欧洲的这样自由民主的这样一个形态。1997年，美国总统比尔·克林顿很自信地说，说中国政府拒绝解放他的人民啊，拒绝在中国实行。自由民主政策是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啊。我们知道，美国总统经常喜欢说啊，我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啊，反对我的是站在了错误的一边。但是随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， 尤瓦尔·赫拉利很敏感地感觉到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理念、这个故事，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幻灭的危险。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全球化，不再相信自由贸易，不再欢迎移民。甚至一些国家，我觉得他这里就是指美国。他的司法独立受到威胁，他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，任何这个政府的反对面，被指责为叛国。很多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强人政府，比如说土耳其和俄罗斯。土耳其呢，因为历史上它的这个首它现在不是它的首都了，但是历史上它的首都是伊斯坦布尔，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这个君士坦丁堡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始终是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。俄罗斯一直有个梦想，就是把这个，因为它的国教是东正教嘛，它一直希望把君士坦丁堡收回来，就是把伊斯坦布尔收回来，还给基督教世界。所以这个土耳其一直感觉到来自于俄罗斯的威胁，但是现在呢，俄罗斯衰落了，所以土耳其觉得这个威胁解除了以后，他现在又开始告别西方，回归他自己的，伊斯兰教也好，他传统的那个突厥人的伊斯兰的那个传统。而俄罗斯呢，回归了他自己熟悉的强人政治。这个很大程度上也有西方的过错，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后，西方没有鼓励，没有把这个俄罗斯的，就是没有把苏联的覆灭看作是俄罗斯人的胜利，而看作是而大张旗鼓的宣扬俄罗斯人失败了，你们的冷战我们赢了，我们西方赢了，你们苏联人，你们俄罗斯人败了，这极大的刺激了俄罗斯人的这个民族的自尊心。所以这个后来俄罗斯人回归他的独裁体制，有很大程度上有这样一个原因。好，这个说的有点远了。我们回到书里面。在大家都开始怀疑自由主义，开始回归强人政治的这个背景下，又出现了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。现在我们刚才说1997年比尔·克林顿很自信地说中国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，但是现在还有哪一个领导人敢这样自信地说中国走错路了呢？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2016年有两件标志性的事件，一个就是英国脱欧，一个就是川普的上台。这两件事情标志着这种幻灭已经进入了民主世界的核心，这个核心也就是西欧和北美。人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，或者是越来越向往那种有稳定性的、有等级的世界。这个怎么理解呢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话，世界有一种向多元化发展的倾向。其实现在也没有脱离这个倾向，只是说这个倾向开始减弱了。人们越来越不在意，或者说刻意的淡化那些我们之间的区别，比如说肤色啊、文化呀、种族啊、性别啊、这些性取向啊这些上面的区别，而注重于而强调我们的共性，来构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。但是现在呢，人们越来越回归到他们原来熟悉的那种物以类聚、人以群分的状态。越来越，比如说种族主义抬头，国家主义抬头，反对同性恋，就是反对性取向异常的那部分人，也开始抬头。这些都是一些信号。这个放在历史中看呢，就很有意思。1938年的时候，我们相信三个故事啊，法西斯主义、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。1968年呢，30年之后呢，我们只相信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。 到了1998年呢，再过30年呢，那共产主义也基本上边缘化了，那么自由主义统天下了。到了2018年，连自由主义自身都难保了，这就导致人们，尤其是那些理论学家，那些对政治敏感的那些政治学家或者是哲学家，他们感到非常的迷茫，一个故事都不剩下了，人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们如何为自己的社会，乃至于为我们自身，找到生存的意义呢？